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密集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非凡汽车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4天。 非凡汽车中高端纯电智能移动空间，让时尚融入智能纯电的驾乘体验，用科技兑现人类对未来出行的美好想象。在与你一起探索美好生活的旅途中，我们从不止步。非凡汽车，成就我的非凡。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呢又到了新的一周了，祝愿大家在这一周里边可以生活快乐，工作顺利。 哎，我突然有个问题啊，每到全新一周，崭新的一周的开始，各位有必要稍微庆祝庆祝吗？ 啊，不都是周末才庆祝吗？ 我周一就庆祝了。 哎，你周一庆祝什么呢？ 我庆祝新的一周，全新的开始，我这一周比上周更好 啊！ 我庆祝这个。 我明白了，其实你就是给自己加油打气呢。 哎，对， 我最行，我最棒。 哎，就是有没有必要大家经常给自己打打气儿，什么加加油啊？ 我觉得有必要。 对啊， 你看我们现在生活哈，这个工作很忙碌，生活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琐事啊，经常呢我们的心情也会被这些忙碌啊、琐事啊什么的受到影响哈。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必要夸夸自己，给自己加油鼓劲儿。 哎，是啊，尤其我们的心理上边啊，就是每当遇到了一些比较难处理的事儿之后，可能就会有一个疲劳期。这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大家很有必要啊，给自己的心洗个澡， 哎， 然后呢，把一些污垢啊去掉，让自己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一种状态，迎接生活和工作，这多好啊！ 哎，我觉得康乐这个心态就非常的好。到了周一啊，给自己加油鼓劲儿，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行为。哎，有些朋友呢，每到周一哈，总觉得呢，啊，压力山大呀。 是，甚至有的朋友， 对， 一到周一了，还在那儿上班的摸鱼呢， 哎， 那能行吗？ 想象着说这周末怎么还这么远呢，这种想法是大可不必要的哈。 哎，对，这边宝姐姐她说了，没必要计较一些小事儿， 嗯， 学会宽容，比如说被踩了一下脚啊什么的，没必要急眼， 嗯， 真是这样的。尤其比如经常坐地铁挤公交车，赶上晚高峰的时候啊，确实是挤不开的时候啊，人家碰你一下，这双方互相理解嘛， 哎， 就没必要因为一些琐事跟别人产生不必要的争执啊。 没错，有些朋友哈心态非常好，他的口头禅就是，哎，没必要，没必要，对吧？ 没必要。 有些人朋友的这个口头禅就是这样，没必要，没必要 啊， 他可能就觉得，生活当中尽可能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哎，没必要， 嗯， 哎呀。 为什么非得有必要说必须得换李铁指导、 啊、 是不是这个有没有必要啊、哎、呦 这有没有必要，你说这成绩不好换教练这事儿有没有必要呢？ 哎，有的人说有必要，所谓的换帅如换刀，换完之后肯定有新局面、 嗯、 也有朋友说没必要，换完了这中国球员那个水平不提升，里皮来了都白扯。你看这两方面观点。 哎，是的，还包括昨天我们说这个索尔斯克亚啊，终于怎么着下岗了哈， 下课是、 哎。对于曼联这样的一支豪门级的球队来说，成绩不好就换帅有必要吗？ 啊、有的， 曼联和中国队还不太一样哈。 那肯定不一样了啊，虽然这个主场球衣都是红色的，但本质上实力上肯定是不同的呀。 哎，你在众多的这个差距当中找到了共同点。 哎，对，夏萌，你觉得索尔？斯克亚下课有必要吗？ 有必要。 为什么？ 太有必要了。 哎呦， 这俱乐部谁说了算？ 球迷。 哎，球迷说了算。 老板。 哎，老板说了算。 哎呦，都说了算。 老板只要说了算，那就有必要。 哎，是。哦、也有说没必要的，是谁呀、啊 嗯？ 曼联的竞争对手。 哎呦， 纷纷说没必要啊，或者至少等着跟我们下轮打完了再让人下课呀。 哎，我觉得这个下一轮和曼联碰招的这个球队啊，最想不开了。最觉得这不值了哈 啊是啊， 就不能再等等吗？ 啊，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多少年赶上一回啊！曼联给 就是， 哎，曼联好像是前一段时间开披萨店了， 嗯、 到处给送温暖，给各队全送三分 啊就是， 给沃特福德来一个1-4，这五六十年了没送过这个大礼了 啊！什么好事儿都让别人家给占尽了 啊是啊。结果是底下球队刚想说，哎，我们也享受享受曼联的这个送温暖行动， 哎，我们也过四年， 哎，结果人戛然而止了， 哎， 换帅了， 哎， 另起炉灶了，人家 因为俱乐部觉得有必要换帅了， 哎，是， 哎，我们说了半天有必要没必要，我们今天到底说什么呀？ 咱们就说有必要和没必要吧。 没错啊，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的有必要没必要。曼联终于换帅了，这成绩不好就换教练， 哎， 真的有必要吗？ 是啊、大家跟我们聊一聊吧，包括在生活当中有哪些有必要的事儿和没必要的事儿，我抛砖引玉一下、 嗯、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没必要，为了减肥而节食不好好吃饭， 嗯， 这个没必要。 嗯，我觉得有一个有必要。 哎，什么有必要？ 有必要穿秋裤。 不止秋裤了，您厚羽绒服得找出来了，就这风。 是的，这两天这个突然降温了哈，而且今天这个风也特别的大。我刚刚还看见一位朋友宝姐姐吧，说今天有必要穿秋裤。没错没错，咱俩观点是一样的哈。秋衣秋裤在这样的季节里边是太有必要的必备品啦。 我透露个秘密、 嗯、 我今天没穿秋裤，真的，各位。这摄像头都有，我这大腿全露着， 要撩起来了是吗？ 那不敢撩啊，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温度今天稍微有点低、 哎、是的 啊，但是我今天就没穿秋裤。 不是，你图啥呢？ 我一出来我就后悔 了，我今天还骑自行车来的、 嗯、 哎，我在这个楼上看好像树没怎么摇摆啊，没想到一出来这个风还是挺大的。 后悔吗？ 哎，我是有点后悔、 嗯、 我觉得明天有必要我多穿点了，各位、啊 哎、是的，哎，千万别像康乐这样哈，这个天气了哈、 哎， 都已经进入到小雪节气了，再不穿秋裤，您是等着怎么着？夏至的时候穿吗？ 哎，所以说这个生活当中就是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有必要还是没必要？生活当中经验， 哎， 包括吃点亏，可能您就明白了。 哎，没错，哥大爷还说呢，生活中有必要听体育广播， 这个是相当有必要了啊，就没必要听。都听吧，大家都听，哎，都有必要， 别乱说， 哎，都有必要听。你看这边还有樱木花道铃木，他说了，生活当中有必要开开心心的， 嗯， 没必要和烦恼打交道， 嗯， 做好自己呀、啊。您说的真对， 哎， 尤其我认为什么，没必要去嫉妒别人， 哎， 特别关键，我觉得可以羡慕。哎，说哎呀，人家怎么好，然后自己努力去提升、 嗯、 但真的没必要去嫉妒别人，因为你想嫉妒别人了，我看过一句话说得很好，嫉妒就像心灵的毒药啊，像一个毒蛇在啃噬自己的心灵，这不好的一感受、 嗯、 你做好自己不断的努力多好啊啊！所以咱们这一点要做到，这铃木樱木花道刚才说的非常好，生活当中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啊，所以说没必要嫉妒别人，有必要什么提升自我呀。 哎，是的。还有用户8398这位朋友也说，锻炼身体有必要，没错。虽然现在啊是小雪节气，今天是小雪节气，加上这个外边还有6-7级的大风啊，天寒地冻，但是依然有必要锻炼身体哦。 哎，另外说到节气这个事儿啊，咱们有必要听听老祖宗的智慧。 嗯， 哎，就是我们国家研究出来这个 从古至今这个节气二十四节气怎么这么准呢？ 哎，这就是古代劳动人民的这个智慧嘛。 你看我们中国人智慧靠谱啊，所以这个真的啊，就是包括一些书籍啊什么的啊，就古代的智慧啊等等的，古为今用什么的，我认为这个大家很有必要再研究研究。 那就这会儿哈，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小雪节气前后天气的变化，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这样的节气之下都会有哪些改变。那小雪节气呢，就是反映降水和气温的一个节气咯，它是寒潮和强冷空气活动频繁较高的一个节气啊，这一天就意味着天寒地冻的刺骨之冷开始有展露的迹象了。那此时呢，降雪逐渐增多，雪量虽然不大，所以叫做小雪呀。但是进入到小雪时节，北方气温将会下降到零度以下，初雪到来将会缓解大地的这个干燥。啊，当然了，对于北京来说呢，前阵子我们已经见到初雪了。 哎， 初雪这一天又叫什么呀？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小雪封田，大雪封船，天地闭塞成冬。 是的， 当然了，在这一天在吃方面喝方面也是有些讲究的哈。 哎，得有点必要的吃喝的东西。 哎，是的， 你看 俗话说小雪产白菜，大雪产菠菜，哎，腌制各种蔬菜，从这一天开始您就可以行动起来啦。 哎呦 啊， 腌咸菜。 对， 是前两天我们说到这个榨菜，好像有一些榨菜涨价了。 是的， 哎，但是自己腌咸菜呢，这个是我觉得既健康而且呢又直接。怎么直接？您想吃什么咸菜啊，去超市买就行了。 对，除了这个腌咸菜之外还可以酿米酒。 哎呦， 在小雪之后酿酒呢被称为小雪酒，可以储存到第二年，这个色清味烈，非常的甘甜。 没错，你看啊，所以小雪节气还有一个有必要的事儿，就是咱们哎在家里可以小酌两杯， 哎，喝起来 温温暖暖的感觉。 哎，烫一壶酒，听着我们的节目， 哎， 快快活活的，温温暖暖的。 对，这边还有 EK 也给我发来了图片，确实小雪节气。哎呦，这是柿子树吗？ 柿子， 好像是雪中的柿子树。 哎， 就像红灯笼似的，小红灯笼似的，真好看。哎，大家这边有发图的，我看还有说这康乐你怎么骑车没穿秋裤啊？啊，所以这个真的我这是没有必要的一种尝试啊， 没有必要显摆啊。 啊，我就是为了尝试尝试自己抗寒能力能多强。今天啊，然后有个误判确实有，我站我们家楼上那窗户看啊，这树没怎么摇摆，我感觉风不大，但是我想了为什么？因为树上叶子掉下去了。它摇摆的不那么明显， 没有什么参照物了啊！ 哎，对， 此处非静止画面。 哎，是，所以明天真的各位有必要把厚羽绒服什么的都给穿上吧。 哎，若鱼这位朋友呢也说点赞加精是不是有必要啊？ 太有必要了， 给您加起来啊！ 哎，是我们这边给您加劲精，您这边点着赞，我看好多朋友这手都没闲着，也是很有必要 的。 现在的点赞助力榜节目刚开始十多分钟。第一名1908，第二名永远的儿媳妇，第三名高宝莉，第四名思雨，第五名孙东玲，第六名家里人，第七名若愚，第八名苏格兰高地，第九名 JP， 第十名爱吃水煮鱼。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啊。 是的，华北小新也说，哎，听你们的哈，今晚我就烫一壶白葡萄酒。哟，白葡萄酒还能烫着喝呢？ 哎，葡萄酒能烫着喝吗？ 我知道这个煮红酒，可是烫白葡萄酒还真是头一回听说呢。 煮红酒是不是有什么雪梨煮红酒啊？ 有有有，各种水果放里边煮 啊。西红柿煮红酒没有？尝试一下。 妈呀，有必要吗？ 对，这有必要吗？ 有必要，有必要。 哎，生活当中反正是。我觉得只要是不伤大雅的情况之下，有些事儿还是有必要尝试尝试的。 哎，可以可以， 创新创新的。 哎，生活嘛，就是要多尝试尝试新鲜事物喽。 没错，你看这边还有，SH 说了，今天必须有必要干啥？涮羊肉。 哎呀，1908又要开始馋我们了啊！ 哎， 我估计着他在6点左右的时候就会发他们家的这个晚宴图片。 哎呦，是馋我们。这个很有必要，赶紧缠着我们啊！ 是， 您把我们馋虫缠出来了，我们俩这上节目更有动力了，是吧？ 对， 是吧？ 女生宿舍说，说到酒哈，咱也没有必要说喝的太多伤身啊，确实， 哎， 确实没必要喝大酒。 对， 小酌怡情嘛。 对啊，小酌怡情，大酌伤身。 嗯， 强酌那就是，那就作了， 作天作地了啊！ 是，这边刚才这个1908说他要吃涮羊肉。我觉得我肯定晚上想吃点涮什么，哎，但是我觉得吧，我不想吃羊肉，涮羊肉。 那你吃 涮？我一般都爱吃涮肥牛 啊。 因为我觉得肥牛好像它这个 肥肉相间， 对呀、啊， 是吧？ 我一般愿意买那个比较瘦的肥牛 啊啊，你愿意？ 我还挺爱吃 瘦 肉的、 啊、 因为羊肉片它有时候这个肥的多。 嗯， 我这虽然说，哎呀，身材管理不至于说像这个什么 C 罗那么的严格吧，那么的精确， 嗯 啊，但是呢，这个反正能少吃点脂肪，少吃点呗。 哎呀， 你看我这最近游泳圈又出来了，小游泳圈。这好像是 有必要带在身上，冬天了嘛啊！ 啊，但 自己来一件自备小棉袄。 但是我还总愿意跟国足的将士比，说这个谁一揭开衣服了，比艾克森有游泳圈，我就想我比艾克森强点，我没有游泳圈， 嗯， 是不是我就是在批评国足的时候更加有底气一点了？ 哎，可以可以，和他们比一比哈。 哎， 阿昭也说没必要生气，开心最有必要了。嗯、 哎呀，是的， 说得特别在理儿、 尤其是生一些你也解决不了的气。 对。 换句话讲，就是生嫌弃、生闷气， 嗯， 太没有必要了。 是的， 那解决不了的事儿，生的干啥呀？ 说到这个足球这边哈，您说换教练有没有必要？那有没有必要，也不是咱能决定的哈。 哎， 国足换帅有没有必要？您觉得有必要？嗯、那也可以。但是呢，想提醒大家的就是，千千万万别因为国足成绩的一些这个起伏而生气，这就没必要了。 对。真没必要啊！花呗小心他说了，康乐是不是还年轻啊？不用穿秋裤，我这是有必要穿秋裤，没必要故意显示自己年轻。哎，这聊的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哎，大家有时候没有必要非得为了证明某件事而去做某件事。 嗯， 你比如说，有的人就去非得去自助餐厅展示自己的食量，说哎我是大胃王，非得去证明这去吃去。 不提倡啊 啊！结果是吃完之后了，这反正老板也不开心，你自己的胃也不开心。 嗯， 那你说上哪说理去啊？ 是 吧？是 的，有的时候吧，大家去吃自助的话，多多少少会造成一些浪费，这就没有必要了。 哎，是，嗯、这边还看到了燕林，他说了，有必要是什么？严谨自律，没必要和别人攀比，还什么争风吃醋。 嗯， 这个太对了。 哎，是的，他说没必要和自己过不去，要学会放过自己，学会放下。 哎，是、 嗯、 经常不讲一句话吗？说是这个最好的这个夫妻之间相处之道，有一点是什么？夫妻没有隔夜仇。 嗯， 不吵隔夜架。 其实家人都是这样哈，我们亲人之间有的时候吵个架呀、拌个嘴啊，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是， 但是呢，这个气儿很快就能消去了，消下了哈，没有必要说，哎呦，我一直生着闷气，回到家了相互也不说话，那就没必要，没必要。 对、 啊， 咱们不生隔夜气呀、啊，各位啊、嗯，哎呦，大家想想，就是我印象当中啊，比如说睡觉之前我这气儿还没特别通畅。啊，没把这个生气这事儿解决呢，我就感觉好像第二天早上我睡醒了，就很身体很疲惫。 嗯， 因为你精神是属于之前的生气的一个状态，它直接影响睡眠， 带着情绪呢。 啊，对呀、啊，所以无论多么重要的事儿啊，各位没有必要影响您的睡眠啊。 是的，是的啊，当然了，像燕林这样的活着特别通透的朋友哈，我觉得呢，您这些生活的智慧是随着生活的阅历慢慢增长的。那有些朋友说，哎，我才十几岁，我没有这样的生活阅历，我可能没法像燕林这样的做到马上就放过自己，马上这事儿就翻篇了，那怎么办呢？我觉得也可以听听咱们的节目啊。 哎，是 听听能够让您快乐的那些声音。 对呀、 啊时间长了呢，自己的这个心里边的憋屈也就给化解了。 对，有必要什么？像周围的经验丰富的人多多学习一些生活当中的经验啊，包括人之间。我认为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嗯， 这话说的不只是在学问上啊，这个等等的这个比较。更重要是什么？我认为在做人方面啊，待人接物等等的，你周围的人他总有某一种气质或者某一种优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嗯， 这个就是大家互相学习啊。比如说啊，我可能性子比较急了，那我就学习学习人家慢条斯理的人。哎，人家怎么就能把事儿都处理得这么的，是吧？写意。 哎 哎，然后对方也可以向我学习学习啊。没事也别磨磨唧唧的，有啥事就赶紧就办了就得了。 嗯， 相互学习之后了，哎，这有必要和没必要。其实这是生活当中的两面呢，各位。 没错没错，哎，我觉得咱俩真没必要再说下去了，不然就成了这个康乐大伯和这个萌萌大姐了。 哎呦，那咱俩 心灵鸡汤了啊。 是。 哎，当然也想听一听大家对于有必要和没必要的理解。 你看， 那说回到我们的节目里边，有没有必要还得听一听嘉宾的解读呢。 是啊。 哎，在晚间连线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会就索尔斯克亚下课这个事儿有没有必要下课呢， 我们去连线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朱老师，在晚间五点半的时候会听到他的声音。 哎， 我们来听一听他认为这事儿有没有必要哈？ 没错，6:10左右吧，我们将会请进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也让他来点评点评。哎呀，这个索尔斯克亚这事儿，好像一个月之前我就跟天英聊了。 嗯， 天英跟我一样的观点，觉得齐达内有可能来。 嗯， 咱们一会儿再让天英给延展延展啊。 是的。 哎，这我发现每天多请一请这个嘉宾来聊一聊，挺有必要的一件事儿，拓展我们的视角啊， 嗯，是 吧？ 是的，打开我们的思路，也让我们对于一件事情呢有多方面的认识。 哎，这边还有北三儿，他说了，康乐，你昨天戴那个黄帽子呢？哎呦， 嗨，那黄帽子， 我戴的是帽子吗？啊，就我戴的是黄毛， 那个， 啊，不是黄帽子 范儿啊。 是，这边刚才还有朋友说了，这康乐今天说还有必要再戴一下那帽子，今天也挺冷的。 嗯， 是啊，既然大家觉得有必要， 戴不戴？ 我觉得就有必要， 就有必要。 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宗旨，我认为啊，除了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资讯等等等等的，有一点很重要，您高兴，您满意，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必要的体现啊。来吧， 嗯， 开整 吧，现在就开始了。 我这准备好了，我这。 哎呦，你是不是昨天就没 洗， 就直接放直播间了吧？ 我这放直播间了，我没带回去。 就你这角度跟昨天还不太一样， 是吧？ 这昨天在后边的这半栏， 啊， 今天掉前面，哎，那也挺好看的， 是吧？这横看成岭，侧成峰。 哎呦，是的，远近高低各不同 啊。是，大家反正看着这个头型，可能哎 哎， 您家暖气不太好的话，就觉得暖和点了。 我一下就觉得好像跟昨天坐在我身边那个不是一人了， 是吧？ 啊， 哎呦，没，不是一个人没事儿，是个人就行。 好像是换成了另外一个小伙，你看我们节目组这个人员构成相当的强大哈。 你看，哎，我们这个屋，哟，有人说我这头型像索尔斯克亚呀， 哎，有点， 是不是昨天我这一戴着头发，索尔斯克亚就给下课了呀？跟这有关系吗？ 那你得戴好了， 是啊， 一直戴到你喜爱的齐达内上任。 那齐达内上任了，那难不成我还得弄一秃瓢吗？ 你就买一个那个，就是那种头套 啊，头套， 哎。 就是秃头的头套， 啊，对对对对。 哎呦，嗨，经常戴头套，头发我怕容易油腻呀， 哎呦， 各位。 那你到底要不要支持你喜爱的主教练嘛？ 我要，我就是大家高兴我就开心啊！大家高兴就是我做任何事儿的一个必要的体现啊！ 哎呀，今天小腿很甜哈。 哎，是，哎，嘴甜也是某种必要吧？ 嗯， 你看。哎，但是可但是但可是，曼联的主教练索尔斯克亚这嘴挺甜的呀。 可是有用吗？ 啊，对呀，啊， 嗯， 你说，啊，这个事儿又得有实力的加成才行。 对， 但是你必须得说，索尔斯克亚这个解雇了，你说他是不是就有很大的损失呢？ 损失应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吧？ 应该有很多的补偿吧？ 他应该不会说拍拍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的。 没少带走， 对，没少带走， 带走了违约金750万。英镑啊， 哎呦， 各位， 这没少带走啊！ 你看， 曼联呢，这俱乐部还是财大气粗。当然了，人家这都是写在合同里边的， 哎， 合约里边写好的。那你这个俱乐部投资人，你觉得现在要有必要换教练了，那你也得付出相应的代价。 是， 嗯， 这边有朋友说了，这康乐你戴头套是挺有必要的啊，感觉这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感觉暖和了很多 啊。我戴头套之前是康乐，戴头套之后是什么？ 康麦克乐。 是纽祜禄康乐， 哎呦我天 哪，这是跟电视剧联系起来了。 哎， 这曼联咱们继续说呀，这有必要？有球迷说了，曼联有必要解约吗？还给这么多钱？ 有必要啊！ 你看曼联 老板决定的吗？就是 老板说不差钱，我这8年之内解雇了4任主教练了，一共花费了多少解约金？3800万英镑啊，各位， 这个3800万英镑。就光是赔的解约金， 哎呦， 哎， 你看， 不光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花销哈，就光是解约金这个，就我把您送走了，我还得哎奉上这么多钱， 哎，是，所以说有的时候，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你不得不提，钱可能是一个最直接的途径了， 嗯， 比如说那个人要不差钱的话，可能说哎我用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他认为就挺有必要的了，不在乎花多少钱，啊，当然这个8年内解雇4位主教练。莫耶斯解约金是700万镑， 哎，这得追溯到2014年4月份了。当年他下课也是奉上了400万镑把他送走，然后范加尔840万英镑把他送走，穆里尼奥那就更多了，1500万哈。当然了，对于这样这个火爆级的主教练，把他送走的代价肯定也是非常大的。 相比于索尔斯克亚750万镑，那还是把魔力鸟送走， 哎呦， 送的好像代价更大一些了啊！ 你看，哎呀，反正这叫什么来着？ 请神容易送神难， 还有一句叫、 嗯、 破财免灾。 哎呦，这破大财了啊！当然了，对于豪门俱乐部来说，这点钱可能也就是撒撒手呀。 啊，对呀、啊。啊，就相当于这个曼联背后老板格雷泽家族，好像是丢一回钱， 哎， 啊，就钱包被人偷了一回， 嗯， 那意思，哎呀，这个索尔斯克亚让他闹心了好几年了， 嗯， 一年多的时间都挺闹心的。 人这个人觉得哈，我赔那么多钱，我之后把您换了之后呢，我能挣更多的钱出来， 哎， 我不在乎这点就是舍本哈。 你看，啊，确实是人家那格雷泽家族干那么大买卖，他肯定精于这个所谓经营之道，就是。舍不得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套不来一些东西，就 是 舍得，舍得，有舍才能得呀，各位。 嗯，但是呢，这个事情吧，如果往理性的方面说，这个有没有必要哈？那只要俱乐部的老板拍板，那所有事情都是有必要的。 哎， 可是呢，从情感上来说，你说人索尔斯克亚，哎，曼联体系成长出来的，充满了曼联的 DNA， 这情感上呢？可能很多朋友也觉得，哎呀，没必要，没必要。他在的时候，你不能说毫无功劳可言吧？ 没错，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呢。 刚带队的时候，2-0赢了同城死敌曼城呢。那会儿我记得好多曼联球迷都说，哎呀，终于找对人了， 就是 中兴之主啊，能带领曼联一波连胜，怎么怎么着？ 嗯， 哎呀，反正这球迷啊，我看这就是跟战绩有关的。 哎，竞技体育还是以。成绩论的，即便你的身体里边流淌着是曼联的血液哈，但成绩不好，我还是重新输点血吧。 哎，大家也看看索尔斯克亚在接受专访时候怎么说的。哎呀，这个还是说的有点悲伤的感觉啊。 哎，是的，是的，毕竟他对曼联还是充满了这种感情的哈。黯然下课之后呢，他也是接受了曼联官网的采访，同时呢，也对于曼联进行了告别。哎呀，他说的这些话真的让人潸然泪下。他说，对于俱乐部，对于球迷，对于球员，对于工作人员，我本希望我们可以更上一层，向联赛发起挑战，来赢得冠军奖杯。接下来我也会告诉记者，哎，但是呢，我真的想说一句，我想彻底放手了，我会从前门离开，因为我认为所有人都知道我已经为俱乐部付出了我的一切，这家俱乐部对于我而言意味着一切，我们的组合很适合拍，但是很不幸我没有能够带领球队取得需要的结果，对于我来说现在是时候靠边站了。 哎呦 呦，这些话说的句句都在捅球迷的心窝子呀。 哎，是我看了这个采访之后，好多曼联球迷好像都已经转换画风了、 啊、你别走。 那倒没有这么彻底 没有 那意思，那个索尔斯克亚该走还走、 哎、 但是 这么冷静啊，好吧，嗯， 买卖不在，情义在。 哎，是的，是的 啊，这毕竟是曼联啊，当年的这个功勋级别的球员索尔斯克亚，好多人都是觉得，哎呀，可能是确实能力不行，在执教方面能力不行，但你说他不认真吗？不爱这个球队吗？好像还真不是。 嗯嗯 啊，所以咱们球迷批评一个球队，包括批评一个教练的时候，得批评对了这个点儿上。这索尔斯克亚有人说了，说哎呀，比如说曼联球迷要说索尔斯克亚说的不敬业的话，我估计这个成立不了。 嗯。 是吧？你看，啊，包括还有其他的问题，很动容的一个问题啊，啊，有问题就说了，你提拔年轻队员好像是这个成就之一吧？你很喜欢年轻队员，在你治下曼联青训、啊、充满生机，这个索尔斯克亚就说了，这就是曼联，这是曼联 DNA 里的东西。你看又提到 DNA 了，啊，说我们必须引进优秀球员，并且从青年队提拔优秀队员，才能够让曼联走到一个正确的道路当中。所以他未来是看好曼联青训的，你看、 嗯、 把未来锁定了呀。 哎，我觉得他情商还是非常高的一位主教练，虽然说这个执教能力可能和一些这个世界级的教头比起来差那么一丢丢，但是他对于这个俱乐部的感情啊，包括他个人的情商，我觉得还是能够把球迷拿捏得死死的。 哎，是，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生活当中有必要和没必要，我突然想起来，就是索尔斯克亚对于青年队员的投入未来很有必要， 这也可能正是他就受球迷的一些这个拥护的一个可能性吧，就是他对于曼联呢，他是打心里想去进行一个重新的塑造， 对， 对吧？ 对，他对这个球队，我相信啊，索尔斯克亚刚开始是很有梦想的一个这个主教练。嗯、他在曼联队那么长的一个历史，他这个专访里也说了，这是我多年梦想成真的一刻啊，当曼联三年的主教练， 他是有蓝图在心中的。 哎，是。所以未来再修炼修炼，没准儿人家以后还能重返曼联呢啊！实际上人家有、 还有这天， 这没准儿十年之后啊， 未可知未可知，毕竟人家有 DNA 呢。 哎，是，咱们马上要为您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朱玉明，让朱老师给我们点评点评。朱老师您好啊！ 哎，主持人你好。 朱老师，这个索尔斯克亚的下课应该是在您的一个预料之中了吧？那。昨天呢突然的下课，我看了相关的专访，哎呀，还有好多球迷就觉得索尔斯克亚这个人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他对于球队整个这样的一个热爱，包括他所谓的曼联的 DNA 这样的一个教练。另外我今天还看到了一种观点，说未来曼联在选帅方面是否有必要就突破一个所谓的这个俱乐部 DNA 啊？什么叫俱乐部 DNA？ 那就是指选的主教练都得之前是效力过这个球队的啊，或者这个沾亲带故等等等等啊，所谓的根红苗正的。把这一条，未来是否您觉得曼联在选帅将会拓展啊，将会选一些跟曼联之前没有什么样关系的这个主教练呢？ 嗯，首先吧，先说一下索尔斯克亚。其实，即便是输掉了。这个双红会包括曼彻斯特德比，我觉得俱乐部这边高层还没有最后去准备更换掉索尔斯克亚，甚至放弃掉了此前这个国际比赛日，因为在这个国际比赛日之前，英超好几家俱乐部都完成了主教练的更迭。但是从英国媒体的分析，就是俱乐部认为索尔斯克亚度过这个魔鬼赛程，也许能够把球队在成绩上迎来一个反弹，说白了就是没有突破俱乐部的底线。但是输给了沃特福德这场，甚至输给了一个保级队，场面和过程结果都极其难看，那应该说这个底线原则已经被打破了。所以仓促之下，实际上俱乐部也是顺应民意啊，拿掉了索尔斯克亚啊。应该说从索尔斯克亚的整个的接近三年的执教过程来看呢，其实他无疑是非常希望能够执教自己曾经啊无比钟爱的这支球队。他给俱乐部在上任之期许诺了一个三年的计划啊，开玩笑，做的 PPT 可能比那个 PR 公司做的还漂亮，也得到了高层的认可，认为给他时间，帮助俱乐部从不稳定的状态慢慢慢慢走回正轨。事实上他前两个赛季做的应该说是完成了，应该说他计划中的工作，从英超成绩的第六名到第三名再到第二名，只不过他始终没有能够拿到任何一项冠军奖杯，这个对于他来说实际上成绩上带有了一定的污点。那么到了这个赛季，我认为俱乐部实际上是希望在更上一层楼，在原有的地基基础上已经打好之后，又给配备了桑乔和 C 罗。那么按照这样的配备，再加上三年已经投资了4亿镑，那是希望曼联能够是时候到一个成熟期，对冠军发起冲击了。但没有发现，但没有想到啊，索尔斯克亚显然没法胜任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时候就是能看出来了，他的情商足够，他能够把俱乐部上上下下大家的关系能够处理得很融洽，但是在专业技能方面，我认为叫才不配备，就是他作为教练的经验和能力，目前看还没法去捏合这样的一个球队。那么成绩是成为决定教练下课的一个硬道理。那俱乐部仓促决定这个下课之后，也错失了换帅的一个最佳时机。那现在看就是采取了一个大家体面分手。让你一个人拎包走人，保留了教练组作为看守过渡，而经历了之前换了历任教练之后，这个高层管理层其实也害怕了，仓促的选帅有可能会酿造更大的错误，那么索性就寻求一个平稳过渡的方式来度过这段困难期。那么说到未来的 DNA 元素，我认为 DNA 并不是成功的必要元素啊，虽然说可能从瓜迪奥拉恩里克的成功大家看到了这方面的成功案例，但我说了反面的案例其实也不少啊，包括皮尔洛，包括兰帕德，甚至还有包括这个索尔斯克亚。那么作为俱乐部的这个喜爱、钟爱、忠诚是一方面，你的奉献精神也有，但最终我说了还要回到你的专业能力方面。作为教练来说，其实你驾驭一支豪门和驾驭一支这个中下游球队，那完全所处的环境和压力是不一样的。如果索尔斯克亚能带一支中下游的球队慢慢慢慢可能成长，这是最符合他的一个执教的轨迹。 但是他现在接手的是一个巨型的航母啊，那对他来说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所谓的磨练和学习的时间。那我认为其实曼联的管理层应该为这几年的无数次的换帅决定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因为这个俱乐部实际上是在英超很特殊的一个定位，它既要一定的这种商业经营管理的成功，同时又要成绩。但现在看之前你所得的商业成功，所取得的商业成功是基于弗格森多年给这支球队留下的一个宝贵的遗产。那没有了成绩之后，虽然这种惯性让曼联依然成为全世界商业成功非常成功的俱乐部之一，但是现在看你这种所谓的遗产慢慢慢慢在消失殆尽。那曼联俱乐部现在选员的标准，选帅的标准，之前看嘛，网红的特质非常明显，我一定要带来有争议性的球员和争议性的教练，保证我始终处于全世界的关注度。但是你在成绩方面其实是不是符合教练符合这支球队的需要，其实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而无形中其实浪费花了很多的钱，而也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可能管理层在12月马上这个三德子也要该下课了，那么高层要换人之后，会不会能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个引援性的，就是在教练和球员的选择上有一个思路上的改变，我觉得这个对于曼联未来的发展将格外关键。 好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再见。嗯， 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5点到7点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夏萌和康乐陪伴各位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说说生活当中的有必要和没必要啊。哎呦，荣成斋说了，没有必要的嫌弃一点都不要生 啊，嫌弃啊， 对，但是有一些气呢，哎，确实气着人会气着，就人不可能说一点气都不生的，是吧？ 你要有情绪的嘛， 啊，对 呀，有情绪的起伏就有可能会生气呀， 啊，对呀，这个他说处处都要充满正向的能量啊，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阳光一点啊。我认为您说这个闲劲儿啊，这个闲很重要， 嗯， 啊，有些事儿跟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的。就不操那个心了。 哎，是的，风筝的旅行，我觉得这句话说挺有意思的。他说，哎呀，你们说这个索尔斯克亚，我突然还是想到咱们这个帖子哥了哈，让我想到了一句谚语，叫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你看现在想有什么消息的话，好像国足这边也不太给机会，是吧？ 前阵子这个每天都是哈各种各样的消息，信息爆炸。 这次据说也不开什么这个相关的记者会了。 哎， 也怕现场说记者本来这在网上有可能就是，互相都是看不顺眼呢。 嗯、 那现场了，四目相对啊，万一说是你瞅啥，我瞅你咋地？ 哎， 就出现这种情况。 这会儿大家都静静吧，想静静哈。 哎，没必要， 嗯、 这事儿真的没必要啊，尤其不是在跟陌生人之中啊，确实是搂住火气啊，就是。真的就是有很多我看到这个最近的一些在微博啊等等热搜的啊，有一些就是没控制住自己的火气，俩人就打起架来了， 嗯 啊，结果造成了生活当中巨大的一种损失啊，生活随时无处无时无刻无处不都是在进行着这个直播呀，各位啊，所以您做什么事之前得想好它是有必要还是没必要啊。 哎，大辉698也说，凡事呢呀有必要，凡事看开点儿，没必要和那些小人生气。 哎呦，说得太好了。秋风秋雨他说了，生活当中最没必要就是生气，对自己身体不好。 哎， 确实啊，别生隔夜气啊。 以前我记得这个上学的时候，我们班主任的桌上就有一把这个扇子，扇面就写着莫生气。 哎呦， 反正就是顺口溜嘛， 是吧？ 就是、提醒大家，提醒自己不要生气，因为生气伤自己的身体。 我请问你们老师这个使用频率高吗？ 你说他生气的频率高吗？ 一般我估计生气就得开始扇扇子，把这气儿给扇走。啊，结果夏天都不用开电扇了，就你们老师被气的，哎呀，扇扇扇。 还好，还好， 越扇越热。 还好，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正是因为这种时不常的提醒自己，哎，我们老师呢这个气性没那么大。 哎呦，是，这边有朋友说了，我叫舒墨说了，哎呀，他有时候生气了想静静，但是他老婆不干啊。 静静是谁啊？ 就是 又得开始纠结这个事儿了 啊。我叫舒墨，他好像是前女友叫什么什么静，是吧？ 那可以说我想静一下。 啊，静一下、 嗯。我想一个人静一下。 那不行。 我要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那你之前还跟静热过吗？ 我要冷冷一下。哎呦，怎么那怎么表述呢？如果说想静一下的话， 啊，就啥也别说，喝杯茶水 啊， 心静自然凉啊，是吧？ 我想 凉凉一下。 我要练习一下自己和自己相处。 哎，是，哎，咱们没事还真得是练习练习。 嗯 啊，这个没事，您的这个生活态度啊，啊，有时候包括一些生活的经验，都是通过不断的练习您才总结出来的，所以这个是相当有必要的。没事，多多积累生活之中的经验，而且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多好啊！咱们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进行互动交流吧。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您聊回来呀、啊。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快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4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有必要和没必要。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小事情都没有必要去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要做的，有必要要做的，就是保持一颗开心的心。 是的，保持一颗平常心。 嗯， 而且啊，很多鸡毛蒜皮小事容易引起争执的，这都没必要。你看 SH 他说了，看到一条消息说、 哦、 一女孩和没拴狗绳的老太太争了几句啊，结果双方发生了争执，那女孩、竟然选择轻生的手段、 嗯、 啊等等等等的，这个新闻看起来挺吓人的，但这事儿真的是没必要、啊、 太没必要了， 没必要、 啊、是的。哎呀，很多事情尤其是生活里边的一些小事啊，确确实实呢多少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但是如果我们就陷入到这个坏的情绪里无法自拔了，那我们就成为这个坏心情的奴隶了，大可 可没必要哈。 哎，是，我们要成为生活的主人，而不是情绪的奴隶啊。这边还有朋友，有必要风吹麦浪用一个图片表达出来了， 哦，好漂亮啊。 有必要经常去美丽的景色周围照照相拍拍照， 哎， 这一下心情变好了， 是的， 是吧？ 是的，虽然今天是小雪节气啊，咱们北京城呢没有下雪，刮起了大风，但是风吹麦浪给我们带来这张照片呢，非常的符合今天这个节气哈，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段非常美丽的文字。他说：“六瓣飞仙下，只因妖梅花。季节更替，人间冷暖自知，所以要对自己好一点哦， 哎， 不要和那些事情过不去，没必要。” 没错。跟歪死磕，他说了，李铁指导下课了吗？没必要，现在。有必要吗？ 没必要。 您觉得有必要，就有必要；您觉得没必要，就没必要。因为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就是争论的过程当中嘛。 人索尔斯克亚下课了，是因为大概率事件曼联找到了下家哈，只不过现在没有官宣， 哎， 对吧？咱们这边呢，没必要，找不到下家啊。 哎，是。另外一个人家现在属于是带队，肯定要参加之后的这个比赛的话，所以暂时肯定是没有必要的 啊。 但是有的球迷说了，这种讨论有没有必要啊？啊，我认为都可以，您可以来讨论嘛。这个足球，尤其是论坛，篮球的论坛，我经常看到好几种观点互相的碰撞， 嗯， 哎，经常能碰撞出火花，同时也能碰撞出智慧来呀。 哎，只要不碰撞出那种火花就行了哈。 哎，是，只要咱们都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相互的尊重，嗯，啊，在网络上这各出己见，各自发表观点，这个挺有必要的一件事啊。 嗯，还有荣成斋说，今天有首钢外援的消息吗？今天有一会儿的节目后半段会为大家带来的哈。 哎， 哎呀，前阵子，宋翔还说的是这个谁谁谁要来啊，我们想套他话没套出来，你看今天就有消息了呗。 哎，是。咱一会儿给您说啊，首钢外援的事儿。FX0585 他说了，要学会逆向思维，别生气啊，没必要生那些不该生的气。确实是啊，但有时候啊，气顶在那儿了，哎，我们劝人都会劝说，哎呀，别生气。有时候自己某些人遇到这情况吧，就不会排解，这都不行。经常我认为什么，您看一看，比如网上一些视频啊，经常生气的人啊。啊，他比如说发生了一些事儿，不该发生的事儿，等等等等的，警醒一下自己。 嗯，好像球场上经常会发生一些没必要的事儿吧？ 哎 哎，我今天看见一条消息，在 NBA 赛场当中，那边打起来了，哎呦，差一点就又再一次造成了这个奥本山宫事件了。不过还好还好啊，这个最终呢没有说把这团烈火这越烧越凶，但是这个事儿呢也确实提醒了很多球员在赛场上得管住自己的火气，管住自己的脾气。我觉得没必要发生的事情呢， 哎， 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是，那这个说的是， 啊， 哎，我好像跟詹姆斯还有关系啊。 哦，你说这事儿得发生在他身上还挺少见的，所以拿出来跟大家说道说道嘛。 啊， 这个， 哎， 你看大腕名人都有火气。哎呀，湖人今天客场面对活塞，这个戴维斯拿到了30分，还有威少今天发挥也都不错，但是根本没人关心这些数据哈，几乎所有人把目光都聚焦在了比赛第三节发生了这个冲突上。比赛还剩9分18秒的时候，詹姆斯在一次争抢篮板的时候呢，和这个活塞的队员斯图尔特发生了激烈的身体接触，他的手部呢击中了这个斯图尔特的面部，导致后者眼眶流血。其实，在打球的过程当中，你说有身体上的这些磕磕碰碰，再正常不过的了啊。 篮球比赛嘛， 对，篮球赛场上见到的这些流血事件呢，也是经常能够发生的哈。詹姆斯第一时间伸手示意了啊。但倒地的斯图尔特呢没有注意到，起身之后这个火就上来了，我都流血了这火，然后呢就冲向了詹姆斯，现场一下就给点燃了哈，大家都抱在了一团，很多球员都卷入到这个冲突事件了，双方的教练啊、工作人员包括安保就生怕这事儿就给发酵起来了，马上就要去冲进场中稳定大家的情绪。那在这个期间呢，斯图尔特的面部的血还是没止住哈，情绪激动的他呢也多次冲向詹姆斯和湖人的球员，将很多工作人员都撞翻在地，最终呢是被队友和教练拦住，事态才没有进一步的爆发。那回看录像之后呢，主裁是判詹姆斯2级恶意犯规，被直接驱逐出场，斯图尔特呢也是因为2次技术犯规被驱逐，那还有威少也吃到了 T。 赛后安东尼戴维斯就说很庆幸这次事件呢最终没有爆发起来，他说我们也不鼓励不支持暴力，双方工作人员现场安保的人员做法都非常的好，第一时间把这个冲突双方都给拉开了、 哎呦 哎、而且呢也给詹姆斯进行了一个解释，他说詹姆斯不是一个球风肮脏的家伙，他不是故意的，而且打到斯图尔特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犯错了， 是 哎，只是说斯图尔特呢没看到他那个示意，火就上来了， 哎，这个互相啊、 哎、没必要没必要， 就是火有时激起来的那一瞬间、可能你回头再去想，哎，我当时为啥这么生气啊？ 啊，对，对，觉得没必要了哈。 是， 人家也给你道歉了，而且第一时间就给你道歉了，只是你没有看的。 没错。 那可能詹姆斯也觉得挺冤的啊，我是撞到你，是我不对，但是我也道歉了，我没想到你这个就冲上来直接要揍我了 啊！是，没想到，更没想到什么，詹姆斯，你这是巨星级别的 CBA 能、不是 CBA 去，一会儿说 CBA，NBA 那屋能排上前五的这种历史级别的人物、啊，你还跟我来打架？ 哎， 他可能没想到。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太没必要了。两位都属于是吧，千万身价以上的，这个詹姆斯得是亿万身家了。 就是啊， 这身家的俩人你说打架，拍下来了，不觉得丢人吗？ 啊， 哎呦，何必呢？咱有打架这个劲儿，放在球场上解决多好啊！谁赢了，说明谁厉害。 这道理吧，其实人人都懂，就有的时候就火在那个点上，那个瞬间那个 moment 的时候哈， 你看 你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哎，这边还有1056他问了说 CBA 哪天继续啊，第二阶段应该我记得12月25号到1月28号，第三阶段是3月30号，这是22年的了啊，到4月21号，季后赛是4月24号到5月20号，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排序。而第一个窗口期是40天，第二窗口期大概是62天。所以说，下一阶段我们能够看到 CBA 比赛，第二阶段应该是在12月25号啊。 花费小新给我们介绍说，这个有句俗话说得好，泥人还有土性呢。哎，谁能做到一辈子不生气呢？我觉得生气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只不过我们要考虑到说生完气之后那个代价我们能不能够承担。如果说能承担，那没关系，生气吧，没事啊、 哎。 如果说这个代价太大了，我承担不起，那我觉得我们还是想一想，想好了再发火。 是，发火这事儿一定得 hold 住了，各位啊。包括一些脾气，你说你除了能伤害别人之外，更重要的是什么？伤害自己。把自己一天的好心情都给破坏了，包括有的朋友，如果您的这个可能气性大的，不像康乐这种，我这是睡觉之前基本就都给忘掉了，如果您气性大，第二天还带着这个气儿的话，哎呦，有一种叫什么起床气， 下床气 啊，对，本来起床就是哎呦我不想起床，再加上昨天晚上的气儿加一块了，您想想你这恶性循环嘛，第二天没准又看着谁了，又是瞅你咋地。是吧？我就瞅你了。 哎，从这个养生学的角度上来说，人说这个气大伤肝哈。如果往这点想一想，考虑到自己健康的角度，咱就是少生点气吧。 哎，是。哎呦，这边还有朋友调侃康乐的这个新头型啊。你好，我好，大家好。他说了，哎呀，康乐，你这是头型是这个外国人吗？ 啊，史密斯康乐， 怎么叫史密斯康乐啊？哎呦， 康史密斯勒应该 是吧？ 这么一个结构比较准确吧？康史密斯勒， 康史密斯勒， 对 啊，别是康史密达勒就行。 康史密达勒，哎呦，你喜欢这个新名字吗？ 哎呀，反正大家高兴就行。我不刚才都已经表露心声了吗？我觉得一种很有必要的事儿啊，大家开心就是最大的。的必要性、啊、 哎，我觉得我今天看你比昨天看的顺眼多了。 哎，这好像是真是有这个感觉啊、 哦、真的是，我觉得我的搭档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吧？你昨天晚上没做噩梦是吧？ 我觉得在你头上越来越和谐了 啊。是，哎，我争取，我这头发大家在视频看非常厚，夏萌你摸一下，你手摸一下，是不是感觉很温暖的感觉？ 就觉得发质不太好 啊，发质反正好像是我没事洗洗、啊，没事洗一洗。但我说这保暖程度什么呢？哎，放个小鸟什么的，都能行。 鸟巢啊， 搭个窝什么的。 哟，那你这可精彩了。 所以我戴着头套，跟各位说一个心里话：我在外边北京这天这么冷，风大天，我不敢多站10分钟。为啥？我怕我这站着，小鸟容易有没去南方的这个小鸟。万一飞我脑袋上， 哎呦， 搭一窝咋办啊？ 你真是好有爱啊！ 是，我这，哎，说到有爱这个事儿，我们今天的话题聊到生活当中有必要和没必要。 每个人都得有爱心，这有必要吧？ 那肯定呀， 你看 太有必要了啊！ 对呀， 要有大爱，也要有小爱。大爱呢是家国情怀，那小爱呢就是爱自己身边的人喽。 哎，是，我还以为说这个，给我放个什么歌，那个那个爱呢？哎呦，这边还有朋友他说了，阿昭说了，哎呀，这个自维列夫赢了德约，他认为很有必要。啥意思啊？就说看不上德约这几个老将统治男子网坛呗， 那肯定喜欢新人呗。哎，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本身就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它也是一个自然规律嘛。 哎，是爱吃水煮鱼，他也说了，好像这个梅德韦杰夫打得也不是特别的好。 嗯， 哎，我真的也挺希望这个男子国际网坛能多出来几个稳定的新人。 哎， 你看女子网坛层出不穷， 是的， 是吧？都是年轻小姑娘。 小德都制霸网坛多久了？ 哎，是，这但是小德人家也提出一个问题，说我有必要把这个第一把金交椅我给让出来吗？ 啊，那对于他来说肯定没有必要，但是对于网球这项运动来说，哈， 是网球这运动需要这所谓的推陈出新 计划 啊，对呀，否则你说总是这老几位在这儿，这总能赢。那就感觉男子网坛没啥太大的意思，不像女子网坛那么的百花齐放啊。 哎，你就说你喜欢看女网比赛呗，绕来绕去的没必要啊。 是，我不只喜欢看女网比赛，我还爱看女排， 哎，女篮 也爱看， 哎， 是 爱看，都追着人跑，是不是？ 对， 嗯， 反正我都特别爱看女子比赛，我觉得有必要的什么女子比赛多多举办一些， 没错。 现在都强调男女平等嘛，太有必要了。 哎，有必要，我们也在节目里边多去说一说关于女足啊、女篮的一些消息。 哎，这边女生宿舍，她说了，哎呦，你这头发这是不是找点什么燕子什么的？哎，那您不只说咖啡有了。燕窝都有了，您的意思啊？燕窝可贵了啊！ 自备一袋牛奶 啊，是，行，那我这个头发经常戴着，以后燕窝都齐备了，我给夏萌有必要以后多给你准备准备燕窝。 呵，我们直播间的待遇提升了啊！ 哎，是啊，燕窝据说养颜是吧？ 哎，是的。 哎，那这个大家都没事儿，还有一个很有必要，冬天了，水分容易流失。啊，您甭管抹什么东西，抹多贵的，脸上多擦点油吧，各位啊。嘴唇也容易干吧？哎，你看我最近这嘴唇总说话，起皮了。 哎，别再往下说了，又说又得说到那个默默子的事儿了啊！ 哎呦，是啊，在这边先是北三，他说有必要多看花游的比赛，爱看花样游泳。哎呀，挺好的。 哎呦， 你看， 就是、 各位继续聊着吧， 享啊嗯、 是享受吧？咱们一会儿继续聊回来啊。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今天夜间风力会逐渐减小，气温也会迅速下降，最低温度将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明早出门早的朋友要注意保暖。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一氧化碳中毒气象风险指数很高，提醒使用煤炭和燃气取暖的朋友要注意居室通风，特别注意防止煤气中毒。另外，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小雪节气，小雪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冷，降雪量也会渐渐增多。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阵风6级转1、2级。

5:40那会儿就憋不住了，开始发他们家今天晚上涮火锅的事儿了啊！ 你看是涮羊肉呢、 嗯、 啊。另外金豆豆他说了，有必要的是多看一些养眼的东西。 哎，对， 哎，心情好、 啊， 那心情一旦变好了，一切就都变好了。 哎，不说嘛， 啊、 这个，哎呀，我在外边累了一天了，我赶紧得看点什么什么洗洗眼睛。 哎呦，对啊，啊，说什么什么看的辣眼睛了。 哎。 啊，比如说看国足啊，踢的这么慢呢， 哎呦， 赶紧、看看英超比赛， 五大联赛 啊，结果看英超看到曼联那场了，更辣眼睛，咋办呢？ 好像最近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啊。 哎，是，那自己上点眼药洗一洗吧， 也行吧。 你看，这边还有朋友，哎呦，看到我们发了更多各种各样的图片啊，有朋友也是感慨了，说这个聊天室的新功能真的是相当的有必要啊。 哎，是的。 哎，您到3级以上就可以发图片。 嗯。那进入到6点这个时段呢，别忘记了哈，我们在6:10的时候将会去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到时候我们也听一听他对于近期足坛上热点的一些点评。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哈，这个中国足坛上的事儿还真不少， 没错， 有些事情呢热度不比索尔斯克亚下课这个事儿低哈。 是，咱们一会儿让天英好好来聊一聊、当然谈到有必要这件事儿，我觉得呢有一个事儿很有必要，什么？体育他应该有的时候适当拓展，他是这个所谓的体育的一亩三分地儿，他可能体育有其他的一些很好的作用，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将会为您介绍的中美乒乓球选手组队出战这个世乒赛的混双比赛，那刚好恰逢是乒乓外交50周年，这个组合进军世乒赛是成为今天的一个热搜啊。 哎，没错，那中国乒乓球协会联合美国乒乓球协会呢，向国际乒联提交了允许中美混双配对参加的申请，那国际乒联执行委员会呢今天召开会议就批准了这个请求。我们都知道在国际乒联纪念乒乓外交50周年晚宴上，两队中美跨国配对的混双选手惊艳亮相，他们就是林高远和张安，这来自美国的一位选手，以及美国的卡纳克和咱们的王曼玉。中美混双配对的这4名球员不仅是世界级的高水平选手，同时呢也是两支队伍的年轻一代，并且呢也都曾经获得过非常好的战绩。 哎，是，确实这两位美国的选手好像都不是说特别的有名、你比如说这个张安，是25岁，右手横板进攻型打法，排名只是世界的第35位，曾在2019年的成都女子世界杯上闯进过4强。另外像这个另外一个这个选手 卡 纳 克，对，非常的年轻，只有21岁，他是右手横板进攻型打法的，现在世界排名31位。卡纳克呢曾经在18年青奥会上获得过男单铜牌，也是最近几年美国涌现出来的这个新秀哈，值得关注的。那国际乒联集团首席执行官丹顿就说，我们在休斯顿再次见证了体育独特的力量，以及乒乓球是如何创造对话，促进相互理解的，这将是激励我们展示一场非凡又深具历史意义的乒乓世乒赛，并支持整个乒乓球界乃至下一代的梦想、希望和抱负。 哎，是， 哎，是的，我觉得在乒乓球赛场当中有必要出现一些这个其他的选手啦，不能总是看我们中国选手绽放光彩，也希望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都可以爱上乒乓球这项运动。 没错，而且这个乒乓外交啊，确实它是影响相当的深远。据说这次促成本次中美混双配对的关键人物是谁啊？中国乒协的主席，也是 WTT 理事会主席刘国梁。 嗯， 刘国梁就说了，这个今年是乒乓外交50周年纪念日。那这个50年前的一次偶然，这样的一个机会，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这个序幕，并且促成了世界乒坛最著名的历史事件之一。而在其后50年间呢，中国乒协也是屡次促成了这个跨国的配对，让球员们跨越地区和语言的障碍，携手亮相世界的乒乓球赛场，为了心中最高的荣誉而战，同时也成为了体育和文化交流的纽带，这也是乒乓外交最核心的意义。确实，我的确看到这条新这个消息，深刻的感受到了，就是体育有的时候真得是破圈啊，跨文化等等的， 有这种纽带的作用，让体育发挥更大的一种作用，这个是相当有必要的事儿啊。 没错，再次提醒大家，休斯顿世乒赛混双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11月24号凌晨举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当然了，也可以收听咱们金戈铁马的节目，到时候我们在1124这一天呢也会去复盘这个比赛的。 哎，是，当然了，这个世乒赛的签位怎么样？我们中国队啊，就是男单、女单什么的，男女双打抽签如何？在今天凌晨啊，这个休斯顿的世乒赛结束了抽签仪式，中国男乒呢遭遇了所谓的下下签，男单四位大将同分在上半区，仅周启豪一个人独守下半区。哎呦，启豪不知道能不能守住啊，这回。 不过没关系了，我觉得这也是对于年轻球员的一种锻炼吧。男双两对组合呢都在上半区，女队方面就比较平均了哈，问题不大。休斯顿世乒赛呢是在当地时间11月23到29号举行，会有120名单打选手以及64对双打选手进行淘汰赛。咱们这一次呢一共派出了5位男单和5位女单，以及男女双组合各两对。另外林高远和王曼玉呢，就像我们刚刚介绍的，也分别和美国选手张安和卡纳克配对参加混双的项目。 哎，是，这边有朋友晨晨啊，他说了，刚才我们说詹姆斯的那条新闻，詹姆斯竟然也打人了，说詹姆斯平时脾气不控制的挺好吗？晨晨认为詹姆斯打人没必要，的确是没必要啊，这么大个球星多少有点跌份儿，我觉得真的。 这个球场上的情绪哈，不光是这个球瞬息万变，情绪也是瞬息万变的，有的时候可能对方的一个动作呀，哪怕只是我们俩对位的时候一个眼神刺激到我了，可能我火就一下就蹭就上来了。 哎呦 啊，球场上你看我又得顾着打球，我还得顾着队友，是不是？我情绪方面呢，可能就很难照顾到管理好了。 哎， 于是乎呢，哎，这个斯图尔特可能又是个年轻球员，火气比较旺哈，这老将看着他也挺不爽的。那行，我就偷偷的，哎，悄不声的用我的经验给你来一肘子。 哎，詹姆斯可能也在心想了，哎，你这小伙子，年轻人，你不讲武德呀， 得给你点颜色看 啊！你想让我在球场上跟你这个所谓的来点动作，给你点颜色看看吗？但说实话，真是没有必要，因为你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巨星级别，跟一个普通一点的球员来比，这个我觉得啊，就算你在场上你打赢了对方，那詹姆斯也是一个巨大失败啊。所以尤其是有点名的这个队员，你包括之前的 C 罗，好像就因为比赛当中输球了，丢球又丢人啊，结果呢他是抢球吧，连续踹了3脚，踹人队员， 就是 你看被这黑了一个月，这事儿都没被忘啊。所以越是成名的队员，或者说越是有点脸面的人，有点名气的，都得更加注意这件事啊，这个保护自己的名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为您详细来说一说足球最近的一些热点，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天英你好。 哎，主持人好，康老师好，萌萌好。 天英你好，你是一个脾气好的人吗？ 哎呦，我还可以吧，总体来讲我作为一个巨蟹座哈，是一个善良、敏感、多情的人哈。 是生在6月份的对吧？ 啊，7月份。 啊，7月份。嗯。 啊，是啊，天英，我今天晚上准备吃那个香辣蟹，咱俩是啥时候一起吃去？哎，这聊到脾气的事儿，索尔斯克亚好像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脾气还挺好的人啊，也没有这个跟媒体过于的交恶。然后呢，他跟球迷之间好像一直保持着某种这个所谓的 DNA 联系啊，因为他之前是曼联的球员，很多球迷对他都是抱有很大的宽容。索尔斯克亚这事儿，天英，你再给我们说说，他离任之后，你认为齐达内是不是就是最大的一个候选者呀？ 我认为曼联队啊，首先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就是曼联队，因为就是曼联它有自己特别深刻的独特的文化，而且在英国联赛来讲，在英超联赛来讲，曼联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就它曾经太辉煌过，它曾经整个建立了这个英超最近的一段时间的这种辉煌啊，是跟曼联当年的成功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以曼联来讲，我认为从俱乐部到球迷到他们那个大家的普遍心态到媒体，都是认为曼联就应该是冠军或第一名第二名的成绩，就应该是欧冠进到4强进到决赛的成绩。就是我在他们来讲，他们不认为曼联现在 真的是处于这种危机当中。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哈，最近的这么多年以来，无论是穆里尼奥啊、范加尔啊、莫耶斯啊，就是他们走马灯一样的换了这么多的教练，换了这么多的球员。这个索尔斯克亚时期整个花了3亿多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钱花到位了，人换到位了，但是成绩还是不好。我认为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就是说曼联可能现在这个阶段的整体实力，包括整体的这种风格打法、人员的能力，它就不是英超顶级的、最顶级的第一名、第二名的水准。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现实，但是这个现实在曼联的周围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说任何人换到曼联上面去都不会很舒服。所以说现在大家为什么会期待齐达内呢？哈，因为我觉得齐达内就是一个特别像个魔术师。咱们老在提这个教练有几种，我认为齐达内就是那种变魔术的教练，就你看上去他应该什么都不是，你看着他应该什么都不会，你看上去他不应该是能够变出这种腐朽为神奇，但是齐达内就可以。有一些教练是在稳中求进，有一些教练是可以无中生有。我认为齐达内就是那种可以无中生有的教练，没那么好，他能给你变得特别好，创造不出奇迹，他给你创造出奇迹上面再加个奇迹。所以我认为要是说变魔术，我认为齐达内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就是曼联如果真正看待自己的实力，真正看待自己的英超的地位，其实我觉得心态可以放平一点，你换一个教练，我认为打几年还是有机会。但是如果想立刻就出成绩，立刻就翻过来，我认为可能齐达内吧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可以赌一把的机会了。 哎呀，齐达内来不来这个事儿最关键的，天英还得问问齐达内的内人，齐达内的老婆，是齐达内家的领导是他老婆，得问问行不行啊。另外齐达内好像英语还不太好，所以说这个我们今天话题聊聊有必要和没必要的事儿。哎，这没事的业余时间多学一门外语，这应该是挺有必要的一件事儿，是吧，天英？ 哎呦，对，你看那个好的教练现在都是会很多外语的，就是你看老派的教练哈，往往都带一个翻译，对吧？当年穆里尼奥呢，就是罗伯森的翻译，对吧？靠翻译出身嘛。然后就是，但是你看到了穆里尼奥啊、瓜迪奥拉呀、啊，他们这种时代，这种教练就是走遍五湖四海哈、啊，四海为家，然后天下打工，到哪儿都是打工皇帝啊，到哪儿都是那个学习当地风土人情，其实适应更多的国家，体验更多的文化，具备更强的这种融合性，具备更强的这种学习能力，其实也是对现在教练的一个要求。你看这个教练，如果他瞠口结舌就会个本国语言，边上得带个翻译，带个助教给他当那个翻译官，那你相信这个教练绝不会是现代的最出色的教练。现代的教练没有人有这种环境，有这种情况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参考啊，多会一门外语，多会几门外语，你才能够有更宽的这种视野啊，更宽的眼界啊，去向周围学习。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个参照物。 哎，是，天阳说的是非常，我认为非常有必要的啊。我们今天话题聊聊说有必要和没必要啊。天阳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觉得你生活当中这个经验，哪些事儿你觉得是非常有必要，哪些事儿是没有必要的？ 哎呀，我觉得好多时候这个问题还真是挺关键的。我觉得有必要的这个问题啊，或者没必要，就是每个阶段的人真的是不一样。曾经就是就我来讲哈，就曾经我经常是一个特别爱较劲的人，我会在一些就是跟我感觉关系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上面，我特别爱坚持自己的立场啊，我就不行，我就一定要让别人这个在观点上跟我达成统一。啊，达成统一，咱们就得聊一聊，就得掰扯掰扯啊，就得这个沟通沟通，深入沟通一下，非常让别人跟我达成统一。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岁数啊，包括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之后，其实就会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与自己生活切实生活无关的东西，就是没有必要去那么过于的执着，因为自己对离自己远的东西，因为它跟你没关，所以你可能对他的研究远远不是那么的深入，理解不是那么的正确，没有必要非要强迫别人跟你观点是一样去接近，你更可能的是接近去听一听别人的观点，拓宽一下自己有必要的是什么呢？还是要对自己生活当中跟自己直接相关的东西，把自己的业务，把自己的工作的业务这一块要研究得更深，做得更好，然后让在自己在这一块上更有发言权，更有这种钻研的深度。我认为这才是有必要的。每个年龄段可能体验不一样哈，我现在42了，我就觉得这个体验 是我感觉最深的一个。 你应该去接曼联，田英。 我 你哎哎不行不行，你接不了，你接不了，田英，你接不了，你没有曼联 DNA， 你有国米 DNA。 是， 那我可以接国安也行，接国安也行， 要不接国足吧。 哎呦， 不，这个不行， 是 这个大雷啊。 哎，是，哎呀，天英聊得太有意思了。好，我们非常感谢今天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来进行的精彩连线。天英，咱们下回再聊好吗？ 好了，再见。 哎呀，天英每回跟他聊都给我一些启发。 嗯，给我们上了一堂这个业务课。 哎，是，他说的就是啊，这个人啊，有时候别太较劲。 哎， 你看，就像7250，他也说了刚才。李铁指导太在意媒体球迷的议论了，有时候这个没有必要。 嗯， 别人怎么评价你，难道他说你不怎么样你就真不怎么样吗？ 嗯，太在意别人的这个评论评价了哈。 哎， 有的时候就迷失了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评价和认识。 可不是吗？你比如说这聊天室里总有朋友说，哎呀，康乐你长得太帅了，那难道说我这真的就相信了吗？ 啊，不是吗？ 啊，我还真就相信了。各位，我还真相信了，谢谢 你。你就很帅呀，就是很帅呀，要有这份自信哈。 你看我这头型现在， 你是可以的。 我这头型，我怕谁呀？现在， 哎， 谁也不怕。 解答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伊人大这朋友说：“两位好，请问在哪儿可以看见视频直播呢？” 您都已经，哥、姐，您都已经进到饭店来了，问我们，你们这儿能有吃的吗？肯定 有 啊， 当然有了啊。您不是已经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了吗？看看右上角是不是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呀？ 哎，是，轻点一下，用您的玉指轻点一下啊，它就出来了。 哎，我相信这会儿伊人大已经点上了啊。 哎，点上 了，看到了你这个 是 康史密斯勒的发型， 是啊，康乐斯基也行。我这多种形态，今天变换各种形态啊。另外刚才天英聊到，我还有一点是有感受的，什么？就是他说啊，这个人得没事得修炼自己多重的技能，是吧？ 嗯， 你包括一个主教练得有学习的能力，不能就在那儿了，就哎呀，吃老本啥的那都不行。 固步自封。 哎，对，哎，你包括很有必要一个什么，我们作为主持人也是在夏萌，我们得没事得哎想想给节目增添全新的一些元素啊等等的。 嗯， 是啊，都说了叫什么艺多不压身啊，这主持人你要有18般武艺更好了啊，所谓的。这个刀枪棍棒斧钺钩叉躺连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带刃带刺儿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你要都能会，那你就教教我吧。我先 哎，要不哪天咱在节目里边也都比划比划吧。 哎，我现在就 你上说的那些技能 我都不会，我现在就简单的会点啥呢？会点拳击我还会。 嗯，那也行，那也行，防身用的哈。 哎，是， 嗯， 我主要防止就是大家在。门口堵我是吧？ 长太帅了也会有危险呀。 长太帅了恨不得打我一顿是吧？ 嗯，哎，还有朋友说这个脾气的事情哈，永远的儿媳妇刚刚就发了一条，他说他脾气就挺大的。 哎呦， 嗯， 是吗？ 是经常发火吗？ 脾气大呀。 嗯， 没必要。 这脾气大和性格急可能有点相关系哈。 关键您脾气大了。 嗯，不过我觉得哈，永远的儿媳妇在节目里边，就在咱们聊天室里边，给我的感觉一直都是一个很温和的人，我没觉得她脾气大。 哎，是，等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啊，那个儿媳妇是吧？这我开导开导您。 你俩要去 K 歌是吗 ？K 歌可以安排上。另外谁等这疫情结束之后啊，咱们约一约。您任何的脾气大。我这是个高中时候外号唐僧。 哎呦， 啊，就是别人很多朋友啊， 下雨啦。 对啊，因为我脾气好，另外我这从高中那会儿就愿意倾听各位。 嗯， 我经常有人跟我倾吐。 说这个倾听是一种美德呢。 啊，对呀。 哎，这个有必要哈。 是，我不止倾听，我上高中那会儿我都给记下来了。 嗯 啊，所以他们 记下来了。 小秘密、小故事啥我都知道。啊，所以说没事我有时候说那些都是我原来同学的一些小秘密。 哎呦喂，你这就听有以前有一个这个职业叫听记 啊，是 啊，跟你现在这记者的这个功能有点类似。 是，嗯，我最近准备考一证 啊， 同声传译。 哎呦， 哎呦， 这个 太难了。 传什么呀？ 传一传小秘密是吧？哎，不行。必须有必要什么咱们守口如瓶，人家相信你了，你不能瞎传闲话，各位。 嗯， 坚决不能。 哎，还有达盖尔，哎呦，发了一段文字哈，我觉得有必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生活当中像有些人啊，会特别看清你啊，其实这样的事情呢，没有必要去多计较。只要你活得够精彩，活出自己的价值，那么别人自然而然就能够看得起你了 啊！ 达盖尔说的非常好。 是，另外看清我就看清我呗，我最近正好减肥呢，把我看成挺轻的体重是吧？那也挺好， 最好能够把我看清20斤。 是、啊， 谢谢你 啊！对呀、啊，啊，而且啊，别人的对你的这个观点印象重不重要？某种层面上是重要，但是我认为。它永远重要不过各位真正的一个价值，因为人和人之间相处之道啊，就是相互的尊重啊。比如就有那些比如看不上您的人啊，就认为你不行等等等等的，不要过于去计较这一些，咱们做好自己，我认为这是最有必要的。 嗯， 别活在别人的眼中啊，你看。 还有很多朋友这会儿都聊起了自己出生的月份，哈哈，很有意思。大家有必要的话呢，也都可以去聊一聊这个话题。那我们在节目里边呢，就不去和大家过多分享了哈。 是。 今天我们主聊有必要和没必要这个事儿。你觉得生活里什么有必要，什么没必要呢？ 尤其是大家经常啊，就是干工作的时候，哎呀，有一些比如说遇到新的技术、新的挑战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啊？我认为没有捷径，只能不断练习呀、啊。 嗯。练习这件事情，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上，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儿哈。 哎、 像刚刚天宇老师跟我们说的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在去关注别人对我们的评价的同时，不妨花更多的时间来修炼自我。 没错，同样在感情生活当中又聊到感情了，也得有什么练习。哎呀，这个，我确实又回想起来我呀，当年这懵懂无知的这个初恋那会儿啊，无限的美好啊，但是有很多事儿做的不到位，有很多话说的可能也比较过分，就是缺乏练习。 现在还有练习的机会吗？ 现在单练吧，没事都得练习着。各位，这首歌送给大家。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 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收起，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 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哎呀，所以大家也别总埋怨了，哎呀，感情上总遇到种种挫折，咋回事啊？您没经常练习吧？ 还有永远的儿媳妇说，哎呀，我都是上班的时候脾气好有耐心，下班就要发泄了啊。那您这个发泄的对象是您的家人吗？那您的家人也很伟大哦。 您家人心想了，您这拿天天拿我们练习呢是吧？别介，对家人还是要好。 侧面的印证出永远的儿媳妇很幸福啊，因为她的家人都能够包容她，理解她。 这边还有朋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说，听我们歌每天都感觉很必要。 嗯， 是每天给您放的歌都跟我们话题是有相当的关联性的呀。在感情的世界当中，真的没有说谁欠谁的或谁怎么着。我认为啊，在于一种磨合，两人之间你再熟悉，也需要每一天好像相互练习，达到更好的一种感情的境界，您说是吧？ 不光是两个人，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所有人都需要好好的去修炼。其实这修炼呢，倒不是说修炼和这个人怎么相处，修炼到最后都是在修炼自己如何很好的和自己相处嘛。 是，所以很有必要的是啊，每天什么多多思考一些，比如下班了你也别总刷剧啊什么这那的，听听我们节目，咱们聊聊生活当中啊，甚至有一些哲理方面的啊，真的我认为很有必要，没事多总结总结，让我们未来生活过得更加的快乐，也更加的顺利。两小时的晚高峰节目，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咱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各位聊回来呀。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点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聊有没有必要哈？生活当中呢，有没有必要生气？有没有必要发火？ 有没有必要 修炼自我？ 有没有必要开心？有没有必要快乐？有没有必要天天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呢，也希望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和我们聊一聊您觉得有必要和没必要的事情。 哎呀，我这头发新头型太有必要了，现在感觉 是不是感觉一下自己换了一个风格，变成了一个另一个康乐。 是，这就是这好几个名了给我起的，就是康乐斯基、 康史密斯勒、 什么 康乐斯基、 还有什么康格尔勒、啥都有，我都看到了各位 天南海北的康乐都出来了 是，这边还有这 还有管我叫康乐铁的，哎呦， 什么？ 康乐铁，我是不是吹头发了？刚才 啊，你吹是吗？吹了哈？ 啊，这一秒钟我能吹两次吧？ 哎，那你这气息得练。 是，没有人铁子哥气息那么强了。 哎、是的， 哎，是这边点赞助力榜，截止到目前，第一名1908，第二名家里人，第三名永远的儿媳妇，第四名阿昭，第五名9489，第六名我叫熟墨，第七名爱吃水煮鱼，第八名1717，第九名孙东玲，第八名高宝丽。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 嗯，变局这位朋友说，我觉得所举例的那几项都没必要，真的做到了，生活会更加开心，更加快乐哈。变局这位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哈，也一直经常跟我们互动，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心态特别宽广、很大度的人。 哎，是。嗯，这边确实在这聊天室给各位设置了几个选项啊，就是大家很多朋友都在选这个，有几个就是能够做到，我觉得也不容易。 嗯， 啊，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我看说，这个嫉妒别人没有必要，这个事儿大家基本也都能做到。 嗯， 咱不去生那个嫌弃。另外还是嫌弃这事儿，也是一个都是自我修炼的过程啊，你看啊。另外这边还有朋友，铃木也说了，没必要自寻烦恼，有时候做好自己是最好的。EK 也说了，生活当中最忌互相攀比，否则这个心态会非常受影响的。但是客观来讲也没办法，比如说国足了，这咱想不攀比，但你说人家韩国据说出现概率99.5%以上了，咱们现在0%。 嗯， 就是也得比一比， 去攀比了吧，这有啥可比的呢？ 阿根廷都出现了， 咱为这个下一届世界杯做准备吧。 我还以为你要说咱为国足积点德呢。 我们都让这，我们都彼此静静吧，好吗？ 哎，是。这边说的有必要和没必要。有朋友说了，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说周琦好像要得飞到国家队参加这个比赛 啊。那必须的。 说这有必要吗？ 那当然有必要了，因为国家队有比赛了，他那边凤凰队打得再火热，他都得回来参加国家队的比赛啊。 哎，是，我看有朋友他那意思说，中国男篮实力这么强了，就是那意思不用周琦好像也能赢日本队。 咱们实力也没那么强吧。 啊，对，现在咱们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就是啊，所以该回来的当然得回来咯。哎，为大家关注到这个中国男篮在进行了一周的集训之后哈，今天也就要启程前往仙台，在日本的仙台备战11月27和28两场和日本队的世界杯预选赛了。那周琦呢，今天开始启程登机，前往日本和中国男篮大部队进行会合。由于疫情的考虑哈，中国队是放弃了主场对阵日本的比赛，所以两场比赛都是在客场，都是在仙台进行的。具体的比赛时间呢是11月27号中午的11:05，咱们面对日本。还有一场比赛哈，就是11月28号晚间的5:35，两场比赛背靠背。 哎，是，哎呀，周琦他晒出了这个全新的一个图片，感觉确实比之前要开朗很多。 嗯， 图片当中都是周琦的大大的笑脸等等等等的， 心情好喽。 哎，对，据说周琦这段时间在 NBL 啊，他是当地的流量担当。 哦，是的，是的， 他那个 NBL 那个队好像说在相关社交媒体关注量什么的，就是翻了好几百倍。 嗯， 就是好像关注数已经达到了几千万了，这粉丝了。 哎，你们知道墨尔本本来就是一个这个华人特别多的这么一个城市哈，尤其是喜爱篮球的这些年轻人在那儿据说也特别的多。 可不是， 因此周琦去了，好家伙，那必须当个明星一样的去追捧啊。 哎，是，所以说谈到有必要没必要的事，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球队要想吸引外界的关注，很有必要什么引进某一个啊，有流量的这种担当的人物， 流量的人，对， 对啊， 得让别人路转粉的这么一个人。 哎，是，哎，所以， 嗯， 这个事儿得考验各个俱乐部眼光了。 说到俱乐部，哎，康乐，我问你个问题哈， 哎， 咱先不说篮球这事儿了， 好， 你说中超这边下个阶段的中超比赛，你觉得你有必要看吗？ 我觉得兴趣不是很大， 兴趣不是很大。 首先受到了国足这方面的影响， 嗯， 另外一个中超，你说这事儿，好多队还出现欠薪等等的， 嗯， 这我还有必要去看吗？各位觉得还有必要去关注吗？ 哎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咱们有没有必要去看都不是最打紧的， 哎呦， 最打紧的是这还有没有必要办呢？ 是啊，还会不会继续办下去呢？ 哎，就是， 你看， 因为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找了很多关于中超俱乐部目前的情况的哈，就是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就发现很多俱乐部啊，现在情况都特别的堪忧。你看，比如说 广州队这边又欠薪已经两个月了，俱乐部呢工作人员现在也拿不到工资，那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呢？哎呀，对于广州队来说，曾经也是处在风口浪尖上的这么一支队伍哈，但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的被动。不光是广州队，还有其他的一些队伍，目前也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河北队这边哈，河北队也有，哎，先说青岛队哈，青岛队这个消息实在让人堪忧了。青岛队最近的情况不理想，就有消息说呢，他们队员目前情绪都开始波动了起来 啊。 哎，那对于12月开打的这个第二阶段的联赛，是不是要进赛区比赛，大家都心存疑虑了哈。哎，但都知道这个临时弃赛这个严重性，后果是代价非常大的哈。那等于直接宣告俱乐部我不玩了呗，我不参加中超了。 你看， 如果说继续打完所有比赛，可是一直拿不到薪水，这队员也难受呀。 啊，对，队员这个是难受一方面，我估计队员家里肯定的，这父母包括这个老婆什么都说，你还有必要去练吗？ 啊就是、 也发不出工资来了。 对，你每天跟那傻练干嘛呢？ 现在刷我的卡呢。 对，所以大家这个情绪能理解啊。一方面我盼着我等着工资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发钱没希望。那我不光是发钱没希望，我这以后的未来也没希望。 你看， 所以球员有情绪波动，太能理解的事儿了哈。 哎呦， 哎，你看青岛队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大部分队员拿到了1月和2月的工资，2月以后基本上没工资了。哎呀，最近中国足坛有点热闹哈，组团以联名的方式公开要求发工资，看这种场面最近很少见。不过呢，也不是没有好消息，也有好消息，就是河北队，据说河北队主教练金钟夫和核心外援梅米舍卫奇已经抵达中国并开始隔离了，另外一位外援莱昂纳多呢基本上就没有离开中国，所以对于河北队来说啊，这一波操作就意味着，哎，没准第二阶段的比赛他们能够坚持打下去。 哎呦，那还是个好事儿。 是的， 但是其他队伍，你像广州的俩队，一个广州城就是原来的广州富力， 哎， 据说已经欠薪俩月了， 是的， 而且暂未收到与广州队合并的消息。哎呦，这一个城一个广州队要合并了， 嗯， 有点像啥呢？曼联和曼城合并了。 哎呦喂，这事儿！ 你说这事儿，这如果正常的话都不会合并的。 就是你说曾经的这个啊，天河体育场和月球山体育场并在一块儿了。 是， 嗯， 这是球员如果合并在一块儿了，就意味着得有一半球员还得重新找下家呀，因为一个队他只有那么多人。另外广州队就是原来的恒大队呢，据说部分球员已经开始准备找下家， 哎， 自发这个训练，就是也好像没有俱乐部啊谁去组织，好像政治还这事儿看得挺严的，你赶紧训练啊大家，也无钱来支付灯光费用等等等等的了。 据说这个都在白天练，就不安排晚上练了，因为晚上练你得开灯吧， 啊，食堂， 哎，你得有这那的这些开销吧， 你看， 都免去了，都在统一都在白天就不开灯啊，能省则省吧。 哎，这食堂的事好像也是说了，就是食堂都给省了，你说，哎呀，这中超我们期待着，中超现在最有必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就各队解决最基本的事儿，第一别欠薪， 嗯， 第二把人员都弄齐了，咱把这联赛先平稳的办起来。这是最有必要的一件事， 是有必要。可是现在就是这些最有必要要解决的问题都很难解决。 你看，以至于有一些规划球员早早就回去了，是吧？ 哎，是啊，早早的就找好下家了啊。 说的是 啊，谁？ 老高。 哎，老高，老高没有回高家庄啊，人家回哪儿了呢？由于由这个中国返回巴西的入籍球员高拉特呢，据说将会以自由身的身份加盟，巴西甲级联赛豪门帕尔梅拉斯俱乐部，据说已经签约了啊，已经通过对方这个体检了。帕尔梅拉斯呢，为他准备了一份为期2年、年薪200万欧的合同。哎呀，反正综合各种各样的因素吧，高拉特也同意接受这样的邀约。于是呢，最近也就开始筹备往那边去了哈。 哎，是。 那这个规划工作，咱当时也挺费劲巴拉的。 你看， 现在人说走就走了啊，不带走一片云彩的， 带走了一大堆钱。 哎，是的， 是，哎，我看有球迷调侃说，高拉特这回回去了之后是，哎呀，我们中国球员在海外不只有吴磊了， 嗯， 高拉特 而高拉特也中国球员啊，对吧？高拉特加盟巴西联赛。 哎呦， 哎呦， 我们也有留洋球员了 啊！对呀、啊，又有一留洋球员。 巴甲那边也有我们的身影。 是啊，有的球迷更搞笑，自嘲说：“哎呀，这高拉特代表我们中国球员给巴西球员上上课。” 哎， 啊，给他们也来技术扶贫。 是的，是的，哟，我觉得咱们这心态太有必要了。 哎，是啊，咱们有必要开开心心的、 嗯、 啊，是，当然了，更有必要一件事是什么？对于我本人来讲，秋裤第一有必要，明天找出来穿上。 哎， 把厚羽绒服我得找到啊，各位。 你还没穿羽绒服啊？ 我这只是小棉服而已。 哎呦，你真是扛冻哈！ 啊，但是不行啊。 最有必要的两样东西你都没有必要上 啊？为啥我这非得说这俩样有必要？因为据说雪台风即将到来。哎呦呦， 雪台风， 啥叫雪台风啊？ 听着就挺猛烈的啊。雪台风即将到来了啊，目前形成的这个东北气旋可以说是雪台风。这一次的东北气旋是由蒙古气旋和黄海气旋在吉林黑龙江一带合并而成的，这个猛非常的强大啊。在它的这个抽袭之下呢，大量暖湿气流将在东北和冷空气交汇，因此呢将会在东北形成暴风雪。 哎呦， 前阵子东北就下雪下的挺大的， 是 暴风雪一来啊，就得谨防这个白灾了哈。对于畜牧业也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总而言之，对于咱北京来说呢，明天风力不会像今天这么大了，但是气温也会有一个持续的下降。提醒广大像康乐这样的朋友哈，不光是秋衣秋裤、羽绒服，这都是必须要准备的了啊。穿衣气象指数已经达到一了，您得穿羽绒服了。 哎呀， 跟点潮流。 哎呦。啊，这个大雪，你看东北这个大雪，像今天早晨，积雪十厘米以上，局地超过20厘米，啊，这就属于暴雪的核心的区域了，啊，确实是东北的朋友得注意了。另外，这个我觉得东北一冷，好像北京肯定也得降温， 哎，这降温就不远了嘛。 是，啊，这大风一降温了，大家又关注到了，说有必要的一件事，咱们菜篮子。这方面是否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啊？ 哎，是的，就每到这个降温的时候，我都会有点慌乱，就担心说，哎，我得赶紧，是不是得去菜场抢点菜呀，囤点菜什么的、啊？ 哎，你家没买秋菜啊，夏萌？ 买了，买了，但是你知道，女生嘛，就是有一种没必要的瞎担心 啊 啊！ 你是担心自己那个菜运到楼上费劲吗？我帮你搬，下回你请 我。 就 我是一个特别爱囤货的人 啊， 稍微有点刮风下雪啊，我就想说，哎呦，囤货囤货，得囤什么？白菜呀、啊、土豆啊，这些就是禁放的哈，哎，我就开始着急了，但也往往哈，经常我就被打脸了。其实根本没必要着急，我们家附近那菜市场就井然有序的哈，大家都没有着急。 哎呦， 你看今天从这个新发地市场也了解到了，今天蔬菜上市量达到了1.99万吨。此外，商户们呢还在市场内储备了9000吨左右的像大白菜、土豆这样的耐储蔬菜，确保蔬菜供应稳定。市场加固了现有的这个销售大棚，而且呢还筹措了2000条棉被供商户使用。那考虑到大风降温以及有可能的雨雪天气，市场呢已经协调商户就近在河北等地筹措货源。一旦出现这个极端天气，比如说下暴雪啦、高速上封路了，那蔬菜呢可以从国道运输到北京。所以大家要放心哈，没有必要像夏萌这样的囤货。目前为止呢，这个蔬菜的储备量还是够的。 哎，对，这边说到蔬菜了，3594这位朋友他说了，现在有必要吃好吃饱，没必要那么讲究什么什么这个。他说绿色食品啊，有机蔬菜，他说有时不一定非得那么讲究。哎，我跟您是差不多的一个观点，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说。挑的那个啊，就是写的有机什么什么，就 是 多好。 就是首先啊，我特别爱怀疑这些事情，就它到底有没有机，咱不知道。但是价格是真有机啊， 是，价格真的比鸡肉肯定贵。 哎，是的 啊，得有牛有羊。又瞎了是吧、 啊、 价格确实贵。 反正对于这种所谓的打上有机蔬菜标签的这些产品呢，我还是更愿意去带那种，哎呦，我看着它带着泥儿呢、 哎、 叶子还挺新鲜的，我宁可去买那样的。 是、嗯、而且包括一些大型的商超啊，还有一些这个菜市场什么的，早上去了那个蔬菜都是很新鲜的、 嗯、 周围的这个省市的这个进货的特别特别新鲜。我去过几次，早上起个大早我就去为了买2斤那个韭菜什么的， 嗯 啊，然后我爱韭菜炒鸡蛋嘛，哎，特别新鲜。就是大家真的像这个朋友说的特别好，不用非得盯着超市，哎，给你标好了有机什么的啊，拿塑料封上了，弄得特别精美， 价钱肯定也非常贵，那真的是不一定，真的我认为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啊。 哎，那首先这个吃方面呢，最近一段时间降温了啊，大家也不用太过多的去担心说菜市场买不到菜，菜是肯定够买的。 哎， 也希望您多吃健康的绿色蔬菜。那说到健康，康乐，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情绪有一个很好的宣泄，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必须得有啊！你看， 你会不会就是小的时候玩过那种就是跟小伙伴对砸枕头的事儿游戏？ 啊，一般都是我被别人砸，是因为我小时候这个身体比较强壮， 嗯， 脾气比较好 啊， 比较扛， 别人砸你你也就乐呵呵的 啊，对，以至于我后来在从事电子竞技这个。平时的时候啊，我也愿意选择什么叫肉， 就是 辅助 啊， 对， 就扛， 我就团战了，我先上去扛一堆揍， 就是扛揍的啊， 对啊，相当于我这球场当中，我这足球场上的清道夫， 哎、 篮球场上边的王霄辉呀、啊。 哎在后场全把那些脏活累活给干了哈 啊，就是 不容易不容易。 哎，是。 那我觉得你有如果有一些情绪的话，也可以通过一些这种健康的方式去进行宣泄啊，比如说枕头大战，好像很多小朋友啊，对于枕头大战都还是非常喜爱的哈。 哎呦， 哎，但是你知道吗？枕头大战现在不光是这个。平时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玩的了，已经走上赛场了，你能想到吗？ 啊，这还有比赛？ 大战已经成为正式的格斗运动项目了。 哎呦，那这枕头里边得塞什么？塞那个 砖头？哎，那不行，不行， 那不行。 啊，可能还是鹅毛枕头，这羽绒枕头之类的吧。啊，据说呢，这个美国枕头大战锦标赛组织者明年呢会举行这个现场直播，大家可以网上付费去看这个枕头大赛。人组织者就说了，这可不是羽毛满天飞让人捧腹大笑的玩闹啊，它是非常严肃的比赛。参赛选手大多都是出身专业综合格斗的选手，将手持特制的枕头对打，每场比赛三个回合。他说了，枕头大战锦标赛只是，只有一点不同于我们平时所看到的综合格斗和拳击比赛，也就是说，运动员呢是不会受伤的啊。他说，运动员不想受伤，不少观众呢也不希望看到有人受伤，他们想说，只要享受比赛的过程就行了。那组织方就说了，枕头大战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也希望借助这样的专业赛事呢，开发出新的格斗观众群体。 哎，我不参加，我不参加，我受不了。 为什么？ 枕头里有那个毛，我就怕嘴里边 啊 进毛。 我知道你过敏体质吗？ 对呀、啊，我过敏。我这个这 打着打着就哎啾啊啾啊啾 啊！对呀、啊，我头发刚才掉两根毛，我差点打喷嚏呢。 啊、 是，我不参加这个。哎，但是我可以参加观赏。 哎， 我在现场观赏可以 看看啊。 我戴着口罩，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哎，其实我也挺想看看，就枕头大战。 哎， 这怎么能把它做成专业比赛哈？ 你别说，真挺解压的。 嗯，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夏萌，他这个枕头掉毛，让我想起一个我特别不能忍受的事儿。 嗯， 我那羽绒服还漏毛，各位，我有时候漏毛，我还舍不得往出把这个毛抓出来， 蹬出来哈， 我往里边塞还塞不进去， 不能蹬出来。 对呀、 啊，会越蹬越多的。 啊，而且我这个羽绒服那么贵，我这一根毛合着都多少钱？我都这么算的，我算的可细了，我过得细。平时、 哎、你要不去菜市场买一卷那个胶带吧？说没有事情是一卷胶带解决，没有什么伤害是一卷胶带解决不了的。 啊，是你说，所以这个说是羽绒服了，哎，尤其是你说洗衣机里边没事，咱们这个是吧？得把这旧羽绒服，包括我今天晚上得洗洗了。 嗯。 哎，洗羽绒服是不是有点讲究什么的、 啊、得有讲究，这羽绒服不是你想洗就能洗的啊，你得有一些科学的方法去洗它。人家说这个羽绒服放进洗衣机清洗却爆炸的事儿，你听说过吗？ 哎呦，没有。 羽绒服爆炸哈， 这是 专家就介绍说，有的羽绒服呢会使用一些特殊涂层防止钻绒，就是你刚刚说的掉毛毛了哈，导致透气性呢不容普通衣服。如果受到一些猛烈的冲击或者洗衣机高速搅拌，就有可能会爆炸。哎，很可怕哈，因为炸的你家这个一洗一桶的毛，这 哎呦。 难清理的，建议呢尽量手洗羽绒服，洗干净之后呢也不要暴晒，就自然晾干就好了。如果说一定要机洗呢，就不要使用甩干功能。我就使用过甩干功能，甩完之后那个羽绒服就不是羽绒服了。 就是缩一块了，那毛， 对，那毛全都怼一块了，然后这羽绒服就变成了薄薄的两片料子 啊。对呀、啊， 嗯 啊，所以洗羽绒服这个事儿，大家很有必要仔细的阅读相关的事项，比如说哪些适合干洗，哪些可以水洗，哪些容易掉色，等等等等的。哎呦，生活当中有很多有必要的事都是细节呀。 哎，晨晨给我们带来一条新消息，说国安亚冠队员都回来了。是的，是的，根据咱们体育广播前方的消息显示呢，确实那帮小队员都回来了，特别不容易，从6月份到现在哈，半年的时间终于回到家了。 哎， 希望他们接下来好好休息，休息为主，太有必要了。 这边点赞助力榜，今天的节目排名第一的1908，第二名家里人，第三名永远的儿媳妇，第四名爱吃水煮鱼，第五名9489，第六名阿昭，第七名我叫熟墨，第八名1717，第九名孙东玲，第十名若愚。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哎呀，说到今天的话题，有必要和没必要，我认为有一件事儿是相当有必要的，在感情生活当中，得有一个人真正在乎您吧，各位觉得呢？太有必要了这个事儿。 我希望世界上总有那么几个人永远的在乎我， 而且最好是我只在乎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哎，我突然发现了，唱歌这事儿啊，我理解了，为什么有些歌星演唱会总容易闭眼睛唱歌，太有必要了。 陶醉其中了吗？ 就是你不闭眼睛，好像你还能受到一些干扰，闭眼睛之后啊，这一个个画面好像都涌上心头了。 嗯，是的。 这边苏格兰高地说这歌还适合夏萌。 嗯， 夏萌你这边有必要给我们也清唱几句啊。 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愿心的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啊，所以古语有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啊。 哎，谢谢大家的支持，我觉得今天最有必要的就是要向大家道一声谢谢，谢谢大家对于我们金戈铁马的大力支持。 谢谢各位，今天点赞突破了我们今天一个记录啊，25万的点赞。 哎呀，谢谢， 而且我们这屋的点赞都是纯手工的，我们这屋点赞都是各位一下一下点出来的呀。哎，格外的厉害啊。 哎哎，最后呢，咱俩有个事儿就太有必要跟大家再说到了、 哎、 首钢这个签约的新外援哈，小外巴里布朗。哎呦，这人没有打过 CBA、哎、如果能够成型的话，咱们就有三个小外的这个配置了。 哎呦， 吉布森和布朗。 哎呀， 签下布朗对吉布森也没有什么影响哈。 哎呀，这真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呐、啊、 哎呀，是的、 啊、CBA 的外援越多越好，太有必要了。 嗯，